在祖国解放71周年之际，朝鲜人民军、朝鲜人民义务军官兵、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、花手和花朵，表示了敬意。立在万寿台港的两位伟大领袖铜像前摆放着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名义送的花篮。党、武装力量、政权机关、社会团体、各省、中央机关、朝鲜人民军、朝鲜人民义务军部队、平壤市各级机关、工矿企业和学校等，以各自的名义进献了花篮、花手和花朵。参加者向两位伟大领袖铜像鞠躬致敬。另外，在平壤市等各地的两位伟大领袖的铜像和太阳像，也有以人民军部队、机关、工矿企业等名义送的花篮、花手和花朵敬献。